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你好，我是严正兰。 第一章，偷窥。海文是一个悬疑小说的作家，为了可以令到小说里面的人物更加贴近真实，海文会经常观察身边的人攞灵感，久而久之就有了偷窥的怪癖。每日都在屋企的露台用望远镜偷窥其他的单位。就在一个月前，海文见到正对面那座公寓的单位露台上面，每日晚上总会有一个女人在露台那里淋花。那个女人生得好靓，海文不止一次幻想可以同个女人有一场邂逅。于是他开始每日早上都落楼去晨跑，希望可以遇见那个女人。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被海文有机会认识了那个女人。第二章，邂逅。有一日，海文照常落楼跑步，见到个女人拿着大包细包的嘢，经过的时候有几包还跌了落地下添。海文就立即上前帮忙收拾，就咁认识了那个女人。个女人名叫维兰，外表不单止漂亮，声音还非常之甜美，动作亦都好温柔。海文深深被维兰吸引住。海文见维兰攞住咁多嘢，就提议帮忙攞上公寓啦。第三章，特别的手镯。海文帮忙维兰攞住嘢入屋，发觉间屋虽然唔系好大，但系就好干净奇丽。维兰倒了一杯水给海文，海文见到维兰手上的手镯，就说手镯好靓，我从未见过这么靓的手镯。维兰回答，这手镯是家传的物品，是古董，人手打造，原本是一对的，但是有一只不见了。维兰讲完就感触地摸住手镯。饮完杯水，海文冇理由再留低，就只好离开啦。但系维兰就坚持要送海文落楼。就喺大堂门口，维兰突然面色一沉，话有事就匆匆咁行翻入电梯。海文无奈转身准备离开嘅时候，就俾迎面而嚟嘅一个壮男撞到啦。第四章，音讯全无。之后的每一个晚上，海文都会在露台等待维兰出现，但是过了几日，维兰都没有出现在露台淋花。当海文开始觉得心灰的时候，对面单位的露台的灯竟然着了。海文见到有人出来，但是不是维兰，是那天和海文在大堂相撞的那位壮男。海文开始偷窥住那个壮男，只见那个壮男非常暴躁，不停地整坏露台的花草，好像是在找什么，然后 就入翻屋，因为冇拉上窗帘，海文可以清楚咁睇到嗰个壮男喺屋入边嘅一举一动。海文用住望远镜偷窥，只见嗰个壮男好似发脾气咁东抄西揾，但系就冇见到维兰嘅身影。直觉话俾海文知，维兰可能出咗事。第五章潜入。为咗查个究竟，海文假扮外送员嚟到维兰嘅屋企门口，揿咗门钟，开门嘅系嗰个壮男。 我冇叫外卖、啊， 个壮男大声讲。哦，系一个叫维兰嘅女仔叫嘅。海文假装读住外卖信息，嗰、那个壮男听到即刻面色大变，大声呼喝海文： 呢度冇呢个女人，你送错地方啊！ 然后就大力闩门。海文见到嗰个壮男嘅反应，认定维兰一定系俾嗰个壮男软禁，甚至已经遇害。海文决定要潜入屋企入边揾维兰。海文每日偷窥住嗰个壮男，掌握到佢外出嘅时间，就潜入嗰间屋。嗰、那个壮男除咗暴躁，仲好粗心添，经常忘记锁好门。海文好轻易咁就打开屋嘅门，入到屋入边。佢周围揾都揾唔到维兰嘅身影。海文认定维兰已经遇害，就周围揾蛛丝马迹。当佢揭开床单，见到床角有个发亮嘅嘢，海文攞上嚟，见到系维兰嘅手镯。当佢仔细咁望住手镯嘅时候，听到后面一把声音： 你系边个啊？ 第六章，走唔甩。海文转身一望，那个壮男唔知道几时翻咗嚟。那个壮男见到海文手上嘅手镯，就大声叫： 我就系要揾呢个嘢，但系就俾你呢个贼揾到，快啲俾翻我！ 那个壮男一拳就向海文嘅面打落去，瘦小嘅海文俾壮男嘅一拳打到近乎晕低，成个人跌倒喺地下。海文嘴角流出鲜血，那个壮男一步一步咁向海文行近。海文问那个壮男：维兰到底喺边度？我前几日先见到佢，一定系你杀咗佢啊！那个壮男露出诡异嘅表情。系啊，维兰系我杀嘅，不过我五年前就杀咗佢。边个叫佢唔肯俾我呢个手镯啊？你知唔知呢个手镯几值钱啊？五年前冇可能啊！海文前几日先至同维兰见面倾偈，你走唔甩噶啦！五年前我杀得一个，而家都唔怕再杀多一个。那个壮男拿出一把刀，高高的举起，突然间一声枪声，那个壮男就跌在海文面前。海文见到有几位警察冲了入来，而站在门口的还有卫兰。第七章，再次见到佢。海文继续埋头写住小说。自从嗰件事之后，海文冇再偷窥对面嘅单位。虽然佢仲系念念不忘维兰，就喺呢个时候，海文屋企嘅门钟响起。海文打开门，见到维兰就企喺门口，吓咗一跳。你唔使惊，我系维兰嘅孖生姐姐， 我叫慧芳。原来海文嗰日喺街上见到嘅系假装住户想潜入慧兰屋企查妹妹慧兰死因嘅慧芳。两人倾咗一阵偈，先知道慧芳一直怀疑慧兰系俾佢男朋友杀害嘅。慧芳已经潜入过慧兰嘅屋企几次，都冇咩发现。直到嗰日，慧芳见到海文潜入慧兰嘅屋企，就即刻报警。结果就见到慧兰男朋友想要杀海文。海文知道真相之后，松咗一口气。原来我见到嘅系人，唔系鬼。海文讲完，感觉自己系讲错说话，就唔好意思咁讲。不过每晚我见到你喺露台淋花，觉得你真系好靓。慧芳就觉得奇怪，冇啊，我每次潜入去都系查慧兰嘅死因，我冇淋过花啊。讲完，两人下意识咁望向对面单位嘅露台，只见一个女人打扮得非常漂亮，喺露台淋花，仲抬起头对住佢哋两个微笑。 九八八，给你好音乐，好内容，我是 Gary 曹格。